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再次跟大家来说一说黄斑病变啊，这个病症。那说到黄斑病变呢，实际上是它眼部的黄斑这个位置呢出现了病变哈，以至于很多人呢看东西怎么想看啊都看不清楚，即便是戴上花镜什么的也是不行。另外有一些呢还变形啊，严重影响人们的这个生活的质量。但是要想治疗和改善的话呢还不那么容易哈。比如说像白内障的话呢，他动一个手术能好一些，但是黄斑病变的话呢，动手术好像也不太好哈。几乎也没有太多的这样的推荐。但是我也看到过说它是可以用激光来治疗的。 激光治疗呢，它对于黄斑变性来讲啊，它是一种治疗的手段啊，它可以减少这个眼底的这个脉络膜的这个血管的新生啊，可以抑制这些血管的新生，也可以抑制一下这个视力的下降哈。但是这个激光治疗呢，它确实不是一个万能的手段，它呢也有一定的缺点。比如说我们这个视网膜有这个积液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不能采取这个激光的治疗了。同时呢，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掌握这个激光治疗的适应症的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激光治疗的这个使用的方法我们掌握的不当，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激光治疗呢是会让听众朋友有很多并发症产生出来的，这个呢也是比较危险的啊。那么最常见的并发症呢，第一呢就是出血。主要呢就是我们这个光明的这个能量掌握不佳的时候，这个时候眼底的这个视网膜的血管会受到损伤，就发生了出血，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激光治疗呢，它治疗的同时也可以造成黄斑的这个部位的损伤，这个呢就造成了进一步的视力的下降。所以听众朋友运用这个激光治疗呢一定要慎重啊。更要注意的是呢，要去这种正规的医院吧进行一个治疗，千万不可以运用一些质量不是很过关的这种激光的医疗手段进行一个治疗啊。第三个呢，这个激光治疗如果治疗的不当呢，就会继发眼压的这个升高，这个呢对视力的损害呢也是非常大的。第四个呢，不当的这个激光治疗呢是可以加重脉络膜的这个剥离和视网膜的剥离，这个呢是可以造成失明的。所以这个激光治疗呢真的它第一个不是万能的，第二个呢它也不是很安全的，危险性还是很高的。那么这个激光治疗不当呢，第五个并发症呢就是可以会产生这个黄斑的一个前膜和视网膜的这个纤维化的一个病变啊。第六个呢就是可以继发虹膜炎，并发白内障。所以呢这个激光治疗呢确实它不是一个非常万能的方法，当然同时呢也不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方法。 尤其是眼睛啊，它是非常精密啊也非常敏感的一个部位，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的话呢，还像这样的做法呢真的要特别慎重。 对。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视网膜黄斑病变的这个治疗啊，我们还是应该采用这个科学的医疗的这个手段去进行治疗哈。那么我们说了啊，这个视网膜黄斑变性的它分为干性和湿性两种啊。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谈一谈这个视网膜的干性黄斑变性我们应该怎么样进行治疗啊。 哎，那么这个视网膜的干性的黄斑变性呢，我们在医学上呢也叫萎缩性的这个黄斑变性。它的特点呢是黄斑部位的这个视网膜的色素上皮呢，它会成一个进行性的萎缩这么样的一个病变，从而呢就导致了我们这个感光细胞的变性，就引起了我们中心视力的减退。就像周老师您说的，这个越想看什么东西越看不清楚啊。那么这个干性的黄斑变性在早期的时候呢，可能听众朋友没有任何的症状，那么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呢，我们这个视力呢就会有一个慢性的这个下降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吧，就是说您说一个确实有效的这个治疗手段呢，确实呢，也没有太特别的手段。那么但是要控制它的这个病变呢，我们还是有一些针对性的方法的。因为这个病变呢它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听众朋友学会了我以下说的这些方法来进行控制啊，我们的视力呢还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的。那么医学证实呢，对于这个干性的黄斑变性啊，第一个的治疗手段呢就是及时的补充微量元素。因为研究表明啊，这个视网膜的色素上皮和脉络膜当中呢，它锌元素的含量呢是非常高的。那么锌这种元素在视网膜的这个代谢当中呢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我们老年朋友呢都有缺锌的这种危险，所以呢适当的补锌呢可以对这个干性的视网膜病变呢有一定的这个治疗的作用哈。那么收音机前的老年听众朋友啊，在平时的饮食当中呢要多吃一些锌含量高的这种食物。那么锌含量高的这个食物呢，一般它都含在海产品里面。所有的海产品里面锌的含量呢都是比较高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口服这个葡萄糖酸锌的这个制剂啊。那么口服葡萄糖酸锌的制剂呢是一天两次，一次呢是50毫克。这个呢可以非常好的得到一个锌元素的补充，让我们这个视网膜干性的这个黄斑变性呢得到一个延缓啊，来让我们视力下降的呢慢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医学研究证实抗氧化剂的补充，对于这个抑制视网膜的这个干性的黄斑变性啊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因为视网膜的这个黄斑变性呢，周老师我们谈到了啊，它是跟光污染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眼睛受到光污染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眼底的这个自由基的侵害呢就会增多。那么在大量的自由基这种毒性物质的这种作用下呢，我们就会发生视网膜的一个黄斑变性。所以呢有视网膜的黄斑变性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一定要注重补充抗氧化剂。那么这个眼部抗氧化剂的这个补充啊，第一个呢就是叶黄素。叶黄素呢它呢是构成视网膜的这个黄斑区的一个重要的物质。那么我们适当的补充了叶黄素以后呢，就可以维持我们眼底视网膜黄斑区域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这个叶黄素呢它是很好的一个抗氧化的物质啊，它可以让我们这个眼底的这个自由基的这个量呢减少，可以清除我们眼底的这个自由基。这样的话呢对于光污染以后这个眼底的这个自由基的这个堆积呢就能起到很好的一个清除的作用。所以收音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您有了这个眼底的视网膜病变的时候，一定要很好的补充叶黄素这种抗氧化的物质，来让我们眼底的这个有毒的这个自由基这一类的物质呢进行一个清除。这个时候呢让我们这个视网膜黄斑区的这个功能呢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视力下降呢就会慢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视力能够得到保护啊，无论是这个中央视力还是周边视力能够得到保护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生活质量呢就得以维护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很好的补充叶黄素这样的抗氧化物质啊。在补充 叶黄素这种抗氧化物质的同时啊，我们最好是采取一个复合的一个补充的方法啊，比如说我们补充叶黄素的同时呢，我们还要补充这个越橘提取物。这个越橘提取物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的这个物质啊。越橘提取物里面呢，它含有的这个越橘花青素啊，它对于抵抗这个黄斑退化的这个发展呢，具有重要的一个保护作用啊。在临床上呢，我们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研究啊，就是有31位患有不同的这个视网膜病变的患者，20位呢是这个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5位呢是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还有4位的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黄斑的退化，还有2位患者呢是这个抗凝血剂治疗所导致的这个出血型的视网膜的病变。然后这31例患者呢同时接受了这个越橘提取物的治疗。那么这个医学观察呢，就是所有的患者都观察到了这个越橘提取物啊，在他们的这个视网膜黄斑变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这个糖尿病病变的这个视网膜病变的这个患者身上呢，作用呢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听众朋友就是说，给这个眼底啊，这种视网膜黄斑变性的听众朋友啊，补充适当的这个抗氧化剂呢，是能起到不错的作用的啊。还有呢，这个抗氧化剂啊，还有像这个维生素 E， 还有蜂蜡、亚麻籽油、明胶、甘油，还有这个二氧化钛、焦糖色素啊，这个呢都是很好的抗氧化剂。所以听众朋友呢，就是说要复合的来补充，不是补充一种抗氧化剂，比如说多种抗氧化剂混合来补充，对于这个视网膜的这个眼底的黄斑变性呢，是能起到更好的作用的。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在补充这个叶黄素的同时呢，还要补充这个越橘提取物，还有像这个维 E，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对于这个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个病变吧哈。我们今天讲的呢是干性的病变哈，其实这个维 E 呢对于湿性的这个病变呢也是有很好的作用的。所以这个抗氧化剂的补充对于视网膜眼底的这个黄斑的变性呢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因为这个复合的这个制剂里面呢，它不仅仅含有这个叶黄素，同时呢它含有这个花青素，同时呢还有这个亚麻酸。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复合的一个抗氧化剂的一个补充，那这个呢是控制我们视网膜眼底病变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手段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用这个甘素。那么医学上呢有人利用甘素的这个抗凝的作用啊，来改变我们这个眼部的这个局部的微循环。这样的话呢就会控制我们这个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个干性的病变啊。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其实我们的茶色素里面呢就有类甘素这样的作用。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是长期的服用茶色素，它就可以起到改善我们眼底的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的作用，来控制我们这个眼底的这个病变。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啊，对于干性的这个视网膜的黄斑变性，我们第一个呢是要补充这个微量元素锌，第二个呢就是要用这个抗氧化的合剂啊来进行补充，第三个呢就是用我们这个茶色素的类似于甘素的这个抗凝的作用来进行这个眼底视网膜黄斑变性这个疾病的控制。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呢，就是中医的一个治疗。 那么既然呢对于黄斑变性的治疗比如说像激光啊，它有很多的局限性啊，咱们就不说了。那实际上刚才呢您也是提到了很多的方式哈，比如说平时要补锌，那补锌的话呢在海产品当中锌还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要用抗氧化的啊 抗氧化剂 物质， 对，这个很重要， 多摄取一些， 对，比如说叶黄素， 而且是合剂， 对，比如说越基于提取物啊、胃液啊、二氧化钛啊、焦糖色素等等哈，最好是用合剂来进行补充。 当然，如果你是每个都单个的去吃的话呢，估计可能吃不过来哈、啊，也会举一漏万。那用这种合剂的方式呢，是比较科学的， 对， 啊、也比较合理的。当然了，中医中药也好，养生保健的方式也好，这些都是改善哈这个黄斑变性的一些非常好的手段。而且关键这些手段，咱们老百姓是可以接受的。是吧？那如果呢，你也有黄斑变性哈、啊，也想更多的了解呢，用这个中医中药也好，养生保健也好，来改善自己的病症的话，记住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先把您这个黄斑变性它的性质弄清楚，比如刚才您说是干性的还是湿性的啊？所以呢，针对您的情况，我们再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啊。好，我们的咨询电话您听好，八点半之后拨打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对生活质量造成巨大的影响，视力模糊、干涩、视觉疲劳、分泌物增多、看东西重叠、变形、缺损、眼前有黑影、大量飞蚊、眼底出血、中央视力丧失等症状的出现，这不是老年人眼睛的专利。对于眼睛疾病，我们应该学习眼睛的结构、生理等保健知识，要做到早保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即使到了80岁的年龄，我们依然可以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进入中老年，定期补充叶黄素、越橘提取物、维生素 E、 亚麻籽油、甘油等营养素，对于清除眼睛中的自由基，增强眼睛的感光度，促进眼睛血液循环，延缓视网膜老化，对老年视力的维护都有很好的保健作用。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呵护我们的眼睛，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光明的老年生活。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对于干性的这种黄斑变性哈，咱们采取的办法呢，当然激光这是不太可取哈。那其他呢，你也提到了，就是说要多摄取一些锌啊，海产品当中有。另外呢，还要多摄取一些呢抗氧化合剂。当然这里边牵扯的成分就非常多了。刚才你也提到了啊，另外除了这之外呢，还有一些中医中药的方式吗？ 对，中医中药呀，也是这个治疗这个干性的眼底视网膜黄斑变性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啊。那么这个黄斑变性，干性的黄斑变性，在早期的时候呢，它是以这个眼底的玻璃膜幽色素紊乱改变为主的。那么这个视力下降呢是比较轻的。那么在中医上呢，它属于一个视瞻昏渺的这个范畴，就是说呢，你看东西呢看不太清楚哈，这个时候呢还没有造成这个视力下降的非常厉害，还没有造成失明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眼底的这个干性的这个视网膜的这个病变，我们首先采取的一个就是抗衰老的一个治疗啊。那么这个抗衰老呢，实际我们人体的这个衰老的过程也是一个纤维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呢，听众朋友呢介入这个抗纤维化的手段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有这个眼底干性视网膜病变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进行抗衰老，就是抗纤维化的这个治疗啊。同时呢，我们可以根据情况啊，采用这种滋养肝肾、补肾明目，或者是气血凉补这样的办法呢，来进行一个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中药的党参、白术、 山药、葛根、陈皮等等啊，哎，同时呢配合柔肝养血、明目等等这样的中药为辅助呢，进行一个基本的一个方剂的一个治疗。所以在早期呢，我们听众朋友呢可以用抗纤维化的这种方法，同时呢也可以用这种哎我们补肾明目的这个残花虫草来进行一个治疗啊，这样的话呢效果呢是非常不错的。哎，那另外对于这种气血两亏的这种听众朋友呢，我们可以采取用这个茯苓芡实百合莲子哎这样的药食同源的这个中药合剂啊来进行饮用啊，这种呢可以起到这个气血双补这样的作用哈。那么对于有这种气滞血瘀、血压升高的这种听众朋友呢，我们就可以采取这个中药的杜仲三七为主药啊，同时以这个昆布啊、葛根呀、这些中药为辅药的这么一个合剂啊进行补充。然后同时最关键的就是在用这些中药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抗氧化的合剂啊，就是以叶黄素啊、越橘提取物啊为主要成分的这个抗氧化的合剂来进行补充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在我们眼底视网膜黄斑病变的这个早期啊。那么如果这个眼底视网膜的这个黄斑变性啊，干性的这个病变到了这个晚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视网膜的色素上皮还有视网膜的这个上皮细胞呢就有一些浆液性的渗出，同时呢有这个出血性的脱离，那么这个时候呢大量的斑痕组织呢就会形成了，而且视力下降呢也会非常的严重了。这个时候中医讲的呢就归入暴盲这个范畴了。这个暴呢就是这个爆发的暴啊，盲呢就是这个眼睛看不见了嘛啊，这个盲人的这个盲。那么中医讲的暴盲呢就是我们突然一下呢这个眼睛就看不见了，就失明了，就到了这个阶段了。那么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采用健脾的方法，兼以这个祛湿化痰的这个方法啊。对于这个出血性的剥脱者呢，哎，我们还要采用这种止血化瘀的这个方法。哎，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呢要滋补肝肾，软坚散结。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能把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方法单一的来应用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抗纤维化加这个残花虫草，或者是抗纤维化加这个茶色素，或者是加这个中药的这个三七杜仲为主要的这个合剂啊，进行来联合应用了。对于晚期的听众朋友，当然啊到了晚期呢，这时候听众朋友呢就更要补充这个以这个叶黄素和这个越橘提取物为主的这个抗氧化的合剂了。那么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搞不清楚我是哪个时段我该怎么进行这个中医中药的补充和治疗的这种听众朋友哈，可以打电话进行一个咨询。 确实方式方法非常多，具体您适合啊哪一种方式一定要打电话进行咨询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是8886-4427 8886-4427，八点半之后拨打。那么我们在10月30号到11月3号呢将举行一个延安之旅啊，在这次活动当中呢我们将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啊，那个地方确实有众多的历史文物和革命的遗产啊，比如说像宝塔山呐，我们要去，另外呢要参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壶口瀑布啊，另外还要参观的中华始祖圣地黄帝陵啊，以及呢我们要这个刚才提到了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七大会议原貌啊，中央大礼堂等等，我们都要去到。确实那里的地方呢真的是各种的遗产非常的多，也是很多的老年朋友特别想去的地方。这次延安之旅呢我们只有40个名额，所以咱们是额满为止，如果你想去的话赶快来进行报名了。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随着年龄的增长，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发生一系列变化，年龄越大，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凋亡越多，导致细胞内和细胞外残骸形成，逐步使眼底视网膜黄斑的细胞外基质增多，